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将军令》，作者偷偷写文，第三卷，第105集。乌子乐的亲信中有一个人跟随他最久，他们情如兄弟，那个人叫乌维。 王子此次前来是不是准备破坏两国的合约？可两国都在重兵把守，要杀使臣恐怕是很难得手的。 只要单于和天朝皇帝想和，这样的使臣杀一个还会派第二个来。我要杀的是陈泽明。我已经制定了详尽的计划，这次就带少量精锐先潜入汉人的军营，然后在夜间放火，并四下呼喊说有人要刺杀和谈使臣。这么一来，陈泽明职责所在必定要出面主持，而众人的重心此刻都在保护使臣，陈泽明身边的护卫必定不够严密，刺杀便在此刻发动。 你莫非是怕了？ 王子，你千金之躯不该冒这样的险。在天朝的重重包围中，这次刺杀纵然成功也无法全身而退，请让我和部下来做这个事情。 这是我的复仇，不可能假借他人之手来做，我却袖手旁观。血债血偿的意思便是，如果洒出来的不是仇人的血，那就该是儿子的血。 他们一边商议，一边等待天朝使臣的到来。终于有一天，探子来报，他们等的人到了。乌子乐将乌维叫到身边，从马后取出了两把小巧的铁弩。 这是我父亲请巧匠打造的护身兵器，一共三把，有一把在作战时丢失了，只剩下这两把。你我弓射最准，守在天朝军营牙帐附近，带他出来一起射他。这弓弩速度惊人，两具齐发他必定躲不过。 乌维仔细打量那铁弩，机簧精巧，箭支短小，箭头处弯着几颗倒刺，在夕阳下锐光如洗。夜间天朝军营喧闹，此刻人人心中都念着第二日的盟约，打了这么久的仗终于能有停歇之势，这样的想法让人欢欣鼓舞。乌子乐等人潜入军营并没有花多大功夫，十几个人而已，在几万大军中便如同水滴入了海，谁能认识谁？他们身后的尸体都被掩藏了起来，短时间内应该无人可以发觉。 着火了，那边着火了。 事件如同计划中一样顺利进展，西方营地燃起大火，随着那火苗的窜起，军营突然就乱了，四处都有人叫嚷。陈泽明本来在牙帐中书写奏章，被这呼声惊起，立刻奔了出来，陆从云紧随他左右。陈泽明观望一下，心中怦然直跳，叫喊声此起彼伏，交相呼应，黑夜中也不知道来了多少人。 陆从云，去护卫杨大人。 是。 慢着。不，不对，你去恐怕目标更明显。此刻呼声很乱，对方应该也不知道杨大人所在，叫独孤去，让他行事低调些，最好换个装。 嗯。 奇怪，匈奴此前的求和应该是诚心诚意的，在此刻反复，按说不该啊。 他往前走了几步，正走到一堆篝火旁，陆从云在几步外看着他，远处不少兵士正驻足观望，一切似乎也没什么异样。突然，陆从云眼角瞥到什么一闪，一道亮光直往陈泽明所站之处击射而去。 将军！ 危急时刻，陆从云将手中的刀飞速甩了出去，只听当的一声脆响，那刀不知与什么铁器相撞，激起了几点星光。陈泽明闻声骇然退让，这紧要关头眼前突然一黑，什么也看不见了，随即便感觉腹间被什么重重的击了一击。陈泽明不禁弯腰，那感觉倒不是多痛，似乎是被风遮了一下。他抬起头的时候，那种黑暗早已经过去，这时他瞥见了滑向自己的雪亮刀锋，他一矮身，在避让的同时，手里已经拔出剑来挡住了第二刀。这一用力才觉得腹间剧痛不止， 陈泽明心中一沉，这个时候他已经看清楚来人居然是绿岩的儿子乌子乐，不禁恍然。乌子乐虽然觉得自己的准头不可能有错，可陈泽明一身玄甲，夜间黑暗，委实看不清楚是不是射中，是以剑发之后来不及再上弓弦，便冲上来急于手刃仇人。可对了两招，对方的双眼越发犀利，下手如暴风骤雨般杀意腾腾，几招下来已将乌子乐逼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他急退几步，正踏到火堆上，直踏的未燃尽的火星漫天飞舞，顿时此处比旁边亮了不少。他慌乱抵挡的同时，目光一扫，火光正照在陈泽明的腹前。他清晰地看到黑甲间剑之几乎整个没入体内，血流不止。乌子乐到底是射中了，他心下一松，不禁哈哈大笑，刚一开口，喉间一凉，陈泽明不知何时早已逼到他身前，一剑切开了他的喉管。这身手快如鬼魅，若不是亲眼看见陈泽明的伤口，他一定无法相信这个人其实受了重伤。乌子乐退了几步，靠在营帐上捂着喉头，死神正朝他迎面走来。然而那句兴奋到极点的话，终于还是被他从撕裂的喉间逼了出来，可惜嘶哑的语不成调。 你活不了了、 话语未落，剑刃插入心脏。乌子乐听到血肉崩裂开来的声音从他的胸口处传来。陈泽明目光冰冷，他极度憎恶此人，时至今日他不希望形势有一丝一毫的变故。如果因为自己被刺导致了这次和谈有任何失误，那么这样的死法还便宜了这个人。乌子乐满身满脸都是血，看着他狰狞的笑，直到气绝。陈泽明看着他的尸体，面色阴沉如铁，他抽出了自己的剑，慢慢弯下腰，拾起乌子乐的刀，又缓缓走到火堆旁，盘膝而坐。他似乎看不到陆从云和亲卫们在不远处正对另外几名刺客的围攻，抬手将剑插入土中，用刀在剑脊上一击，撞击的金石之声回旋不绝。乌维以及手下被陆从云等人拦在外围，他和乌子乐本来约定陈泽明中箭便立刻趁乱撤走，敌人的千军万马中这原本是唯一可能存在的生路，没料到自己的剑中途被陆从云挡了下来，而乌子乐因为心急冲了出去，他措手没能拉住少主，已是后悔不已。之后无数次想冲上去救乌子乐，可惜陆从云的武功在他之上，将他死死拖住，让他眼睁睁看着乌子乐身亡倒地。乌维的眼眶红了，更是拼了命的要往前闯，却突然听到陈泽明击剑而歌的声音骤然响起。那歌声中气充沛，声震数里，乌维感到一盆凉水从头淋下来，不禁与手下相顾骇然。 原来陈泽明没受伤，王子白白送了性命。 闻讯赶来的人越来越多，将他们团团围住，要走早已经不可能。乌维抬头一声呼啸，尖锐刺耳，这是他们行动前商议的撤退信号，无论成功与否，听到这笑声，参与者便该反身而退。军营各处已经有人开始和着陈泽明的歌声，这是阵前鼓舞人心、震慑敌人的一支曲子，军中人人会唱。这歌谣和着眼下金戈之声，更显得铿锵入耳。陆从云看着那些刺杀者一个个惨叫着倒在刀下，各处叫嚷喧嚣之声也终于渐渐退散，而歌声则越传越远，一路传开。夜空下那声音越来越大，浩浩荡荡，终成洪流。杨如钦穿着军事衣裳走在营帐间，听到歌声不禁驻足问道， 这是什么？ 是阵前常唱的一支曲子。 护卫在两人周围的兵士也停下脚步，人们意识到危机已经过去，都松了口气，露出了笑容。陆从云命人带队四处搜营，以防落网的刺杀者返回，陈泽明则依然坐在篝火旁一动不动。陆从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，心中一震，猛地住了口。他面前的兵士惊讶地抬头看他， 陆从云往主帅所在的方向茫然地走了两步，他的心越跳越急，直到有人像在耳边擂鼓那样震耳欲聋。 将军。 远处的歌声仍未消隐，陈泽明握着剑柄，微微垂头盘坐在那里。火光忽明忽暗地映在他俊朗的面容上，照着他闭合的双眼，平静而恬然，像是睡着了。方才军士们的歌声响彻云霄，足以震动苍穹，却一直没惊醒他。鲜血终于浸透了他身上厚重的甲胄，流到地面上来，如同蛇一样在地面上蜿蜒，往低处流了下去。歌声终于渐渐终了，营房处隐约传来笑声和叫喊，方才的歌声似乎还在星空里回荡。微风吹起陈泽明额前的碎发，吹起又落下，反复了很多遍。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，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，多多支持将军令。